经典的歌曲了，是不是来自张帝演唱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刚才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新闻，说23吨假冒货，你网购的进口化妆品啊，可能是来自这里。江苏徐州警方15号公布，查获了23吨假冒境外品牌化妆品，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，共计抓犯罪嫌疑人47人。初步统计啊，受害者有130多万网购者，普及大半个中国。据查，主犯贾和李某在广东制假，通过几个在境外的留学生以正品的名义销售，利润是成本的2到3倍。哇哦，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，买化妆品啊，还有一些网购啊，或者说代购啊，一定要找一些正规渠道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 当初是我爱你太多，从未不痛，这梦想。

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听众金柱的点歌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《刀剑如梦》。 心中被玉环苍天捉弄，我笑我狂我疯，天与地风起云涌，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，我心一藏尘埃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就 是一种错觉，那些流失了的就永远不会复现。

有方向的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。没有人能告诉我，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 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《花香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刚才啊，在北京青年报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新闻，说北京住建委明确，共有产权住房可落户上学了。在8月14号，北京市住建委明确表示，共有产权住房属于产权类住房，可按照本市相关规定办理落户、入学等事宜。业内人士称啊，此举提高了此类住房申请的性价比。同时，新政对于单身购房群体明确了一个导向，即如果不符合租赁相应的年龄嘛，可通过先租后买的方式进行，形成梯度消费。哇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吧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。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。失眠的声音变得好

是对你有感觉。